正能量满载，全新主打 Daisies， 发行秒冲全美排行冠军。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们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吗？ 爷爷在新竹的天灵艺术陵园啦，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哦。 不会，下关西交流道10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台湾最美丽的陵园，天灵艺术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Janice 严一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国强行推动港版国安法，一国两制承诺即将破产。亲中港媒分析，一旦实施港版国安法，香港可能设立特别法庭处理相关案件，由中国籍法官审理。香港星岛日报报道，中国全国人大港区代表陈曼琪在人大会议上建议香港法院设立专门的国家安全法庭，法官由香港永久性居民、没有外国居留权的中国公民担任。陈曼琪还建议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助特首决策统筹香港特区维护国安事务，由北京中央支持委员会人员、技术、行政及财政。报道指出，陈曼琪的提议是仿效澳门的做法。澳门立法会2018年修改司法组织纲要法，其中一项规定是法院在审理涉及国家安全案件时必须要由中国籍法官审理，一方面是考虑外籍法官无法处理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另一方面是顾及国家尊严。估计港版国安法极可能采取这个做法。日本北海道特产的细章哈密瓜今天进行年度首次拍卖，疑似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高价值标出2颗12万日元，约台币33000元，是去年的40分之一价格。批发公司认为，去年天价主要是因为令和首拍的祝贺行情，加上今年疫情影响，可能造成高价商品的消费低迷。北海道细章市出产的哈密瓜去年进行年度首次拍卖，也是进入令和新年代之后的首拍，最后由一家饮料公司以2颗500万日元，约台币140万天价得标，创下细章哈密瓜史上最高得标价。日本朝日新闻针对日本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民调显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内阁支持率29%，是2012年以来执政以来的新低，不支持率52%，超过50%。从受访者性别来看，男性支持率33%，女性25%，其中50多岁到60多岁女性受访者支持率不到20%，近70%不支持安倍内阁。从政党倾向来看，虽然支持自民党受访者的内阁支持率68%，但是无党派受访者的内阁支持率只有14%。57%受访者对日本政府给予负面评价，只有30%给予正面评价。给予政府负面评价的受访者中，内阁支持率只有14%。 透过政府防疫政策，有 48% 受访者对安倍的信赖感变低， 45% 没有变化，只有 5% 受访者感觉变高。负责管理南投信义乡东埔景光山庄的庄姓员警涉嫌用摩擦笔变造住宿资讯，以多报少侵吞住宿款项，检方把登记簿放入冰箱冷冻才还原自己。承办检察官认为有串供灭证之余，向南投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南投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林志佑今天说，在南投县警局信义分局任职的庄姓员警负责管理东埔景光山庄，从去年开始使用可以擦掉笔迹的摩擦笔，让房客写下住宿资讯，收取费用之后再将笔迹擦掉，涉嫌以多报少侵吞费用。检方为调查被抹消的住宿资讯，将住宿登记簿等文件放入冰箱，让原本因高温而隐形的笔迹显现出来，还原证据。侵吞的金额目前还在清查当中。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0点，来到10871点，成交金额1460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307点，涨幅1.51%，成为20695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0点，涨幅1.03%，成为199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点，来到281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8点，来到105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9点，来到2277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5点，跌幅2.17%，成为2499点。今天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马祖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以上新闻李佩宾编辑播报。 Hello, I'm Toby. I'm 7 years old.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in Brand Maps for 10 months. Brand Maps makes English easy and fun, so I enjoy studying and playing English very much. 我是 Toby 妈妈。自从接触了大脑地图短短10个月之后，发现她的自信心增加了，能够流利的使用英文。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要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这是老爸的诗， 一首关于儿子献给父亲的感念诗篇。动力火车严志林真情骚扰现场，老爸的诗。做工的人戏剧原创音乐EP，5月25日全网上线，华研国际。 豪士集水果爆， 花莲寿丰火焰大西瓜开放预购咯。彰化温室新鲜无花果，云林文贝阿露斯网纹洋香瓜，屏东嘉东巴掌大莲雾，高雄艳丽荔枝，以及屏东方山再从红艾文芒果。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豪士集，或拨02-23621968。 UFO Superstar， 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韦礼安，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深夜東京の六畳半、夢を見てた。あ、明かりの灯らない蛍光灯、明日に浮き出る天の城に開幕戦打ち上げて。いなくなんないよね。ここには誰もいない。ここには誰もいない。 って昨日は寝れなくて小さな記憶の箱は夜の海に浮かんでいる僕らを描いたあの絵の中に吸い込まれるように週末旅行を楽しもうどうせ全部今日で終わりなんだから明かりの灯らない蛍光と明日に浮き出る天の通り開幕戦打ち上げていなくなんないよねここには誰もいないここには誰もいない深夜東京の屋上は夢を見てた明かりの灯らない蛍光と明日に浮き出る天の通り開幕戦打ち上げていなくなんないよねここには誰もいないここには誰もいないから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下午好，下午好。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告诉你，告诉你，告诉你，不得了了！我现在心情激昂啊。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广播女神她一样去，就我现在有点不确定，应该还是一样去综艺三国志吧？如果大家有这个。知道的话可以在聊天室补充一下。那今天呢，因为广播女神不在家，所以呢我邀请到一位我自己本人大学时代的女神来陪着大家。其实就是我大学同学，那她也一直都在新闻圈发展。你是不是还需要一些更了不起的介绍词？因为她那时候就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呢，她说他想要了解一下做广播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就说哦好啊，那你刚好就可以来试试看。他说啊不行啊，可是就是我是声音界林志玲哎，如果就是大家耳朵怀孕怎么办？ 你不要乱讲。 等等，你现在就有点害羞，你刚声音界林志玲跟害大家耳朵怀孕，你提了几次？你是不是提了十次？ 这种话要别人说，但是我们自己不好讲。 这种话要别人说，但是你刚刚自己讲了十次，让我们掌声欢迎主播刘涵竹。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涵竹。 耶耶耶耶耶！可能呢，你在看新闻的时候，你曾经会就是有听过他的声音，有看过他的节目，然后我觉得你最重要的一个大事件，应该是你应该什么都可以讲吧，对不对？我们之间没有隔阂吧，对不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什么什么什么？你先用嘴型说什么什么？好，那我关麦再跟你讲一下好了。现在聊天室大家，哎呦，目前反应还不错哦。 真假的？ 我只是告诉大家，你不要被这种外表骗了，就跟大家不要被玛丽骗一样，就是这一些就是人美声音好听，他们其实心底就是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可怕黑洞，你认识了以后就不得了啊。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拉西，这首歌曲 Love So Sweet Reborn。 那今天呢，韩主主播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会陪我们两个小时，也就是第一个小时的立马帮帮忙，以及第二个小时的生火灭火。今天呢，主播都会来跟我们一起帮帮忙跟生火灭火，所以现在呢，也欢迎你打开你所在的频道，在大台北地区 FM92.1， 在苗栗、在花莲、台东 FM91.3， 台中、宜兰 FM89.9， 云林嘉义 FM90.5， 以及呢南台湾之声 FM103.9， 澎湖 FM89.7， 或者是利用我们的 APP 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可以在你的手机上面全球无国界的收听，以及呢在 YouTube 上面我们有音频直播。今天呢，韩主主播有不断说你不要开直播，不会露脸吧。等一下，你以前不是最以自己的长相自豪的吗？ 你真的不要在你的听众面前这样子黑我。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你现在讲这么外放，现在你又有形象了。我以为你今天要让他看到跟听到最真实的你耶。 没有啦，那个以前你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我们到底是什么什么渊源啊？ 哇，这个太暧昧了吧，不好讲吧。 你刚才不是说 我们的渊源哦，就是呢在当年，哎，你有公布，你有告诉大家你几岁吗？没有，对不对？ 可是反正查得到， 大家都查得到。 我不会介意讲 年龄，你不 care 这件事情。好了，反正总而言之，就是那时候我要上大学的时候，在上大学的之前那个暑假，就会有听到很多很多耳语。我还没有进去大学之前，就有同学告诉我说：“哎，你知道吗？就是你们政大外交今年就是有雄女校花在其中哦。” 我跟你讲，那个绝对也不是我讲的。然后呢？ 我觉得那一定是你讲的。 没有没有，那时候考上大学的时候，那也是我第一次要从高雄远离我的家乡离乡背景，然后到台北来。然后那时候是，大家叫我们要上 PTT 嘛。 啊，对对对。 我们还没有， 那个时候好像不是 PTT， 那是小鱼，小鱼的紫色花园。 对，然后那个我就先注册了一个账号，然后就有一些很，算是比较活泼的人就已经先在里面聊了起来，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就有你，然后 我是活泼的人，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你还没有真的见到人大学同学之前，你就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已经先跟北部人熟 了 起来，因为你知道我们南部人心里会觉得说，啊，他们会觉得我们很怂还是什么什么的。 有这一种吗？你们私底下没有就是很讨厌台北人？ 你自己说你们台北人是不是有说那些住宿舍的人很怂？ 我必须要说，就是这也是我上个礼拜接到你的电话以后，然后就是你知道，仿佛回到20年前这样子。 因为我们出社会之后，其实没有再见面，除了同学会。 有啦，有见两次、两三次。 有一次是在东区遇到，那不算。 哦，如果在家那次的话，还有。 对啊，就是我们。 你看看你贵人多忘事。 我们出社会之后并没有特别相约。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是玩在一群的朋友们。 对，我就说你就是觉得我们怂嘛，是不是？ 我就是有反省，就是大学时代就是没有变成那种拿卡又喜，就是最好最好的朋友。我觉得真的或许有一些同侪压力，就是我的朋友们好像他们都是台北女生，然后他们告诉我说，那个刘涵主，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就会说，哦，那我如果跟这个人当朋友以后，是不是我也会被归到奇怪那一群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人真的蛮可怕的，尤其最近又发生那个事件嘛，就是网络上面的大家的指指点点，好像真的会对一个人的心情情绪造成一些影响。好啦 ，anyways， 我们是大学同学，那其实从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已经在做广播了，我就已经进飞碟了，然后也知道刘涵主他其实就已经很认真的想要朝新闻界发展，所以你从大学的时候也开始，然后我觉得台湾的新闻台你几乎全部都要，快要全部都要待过了吧，对不对？ 也没有也没有， 剩下老三台跟民视还有公视， 对 不对？有限的 年代啊，那些我没有去过。 哦， 对， 从大学的时候，您先去什么 GTV 对不对？我记得 也不是。哎、欸，你怎么会把我的那个打工之路摸得那么清楚？但其实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听到说你在广播电台，我还真的蛮意外，你就一直走着这条路哎、欸。 对，我完全没有离开。是。 然后我还觉得蛮意外的，因为，哎，这边的听众都知道，大概都知道你的长相那些吗？ 哦，他们知道。 然后就那时候看你就是又高、啊，然后很像打篮球啊，干嘛干嘛的，就会觉得很难想象一个高高的人，然后很外向的人，然后会待在广播，就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哦，言下之意就是广播人都是矮矮的，跟比较内向这样子。 不是，就会觉得好像是要像光宇啊那种很知性，很、哦、比较那种书卷气那种的。 我很知性啊。 没有，你没有。 たとえどんな時でも繋がっている探せに耳を澄ませれば聞こえてくるんだろうな約束の空の下でまたいつか笑って会えるその日まで終わらないメロディーと終わらない Life goes on 浜辺に残ったまま。 你现在是被 YouTube 的聊天室迷住是不是？你现在看大家有什么留言是不是？ 没有，我现在就一直在发限动。 好，大家也可以主播 IG 追起来，让我来看看主播的 IG。你可以打刘涵竹就直接找到你吗？ 可以啊，但是很多人第一次来参观电视台的时候就会很意外说那个啊，原来摄影棚长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我真的很怂哎、欸，我也是第一次踏进广播间哎、欸。 哦，是吗？ 我现在居然看到那个 on air 的灯亮起来，我现在就有点，目前有点受惊当中。 你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竟然开麦前还会啊有点紧张， 然后就觉得啊，请问什么时候才可以说话？要轮到我了吗？要轮到我了吗？ 你随时都可以说话，你有无限那个开火权， 所以放音乐也是可以讲话这样。 哦，目前啊，对啊，是啊。 哦， 怎么了？怎么了？你很害怕压到歌是不是？ 对啊，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一直以为是这样，就是要讲一段话之后呢，然后推一段音乐，然后把那整首歌放完，然后再接话。因为我是用新闻的思考嘛，就我们念完一段稿子之后要进整个新闻带，要播完，然后再进下一个，所以我不知道可以在播的时候可以一直这样穿插。 哦，那我知道，你把那个念新那个新闻的概念拿掉，你把它改成谈话性节目概念，就现在可能是就是访谈节目。 那搞不好有观众不有听众会觉得说，哎，我很想听这段副歌，你可不可以不要吵？ 哦，也会有，他们就会默默的把这个节目关掉。 OK， 那要是我今天害你那个收听率下滑，那怎么办？或是我害你，我让你爆冲，你要怎么办？ 广播的收听率因为不像电视是那种每天能看到几分几秒什么，你做了什么跳动，我们的收听率是很 lay back， 就跟我们的工作模式也是一样，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紧绷吧，对啊，所以我们是看不到，就是今天因为你来，然后我们收听率有多少的爆冲，甚至我连广播收听率是如何调查的，我都在心中画个 大问号。 对，我不知道他们是实际上是怎么样调查的。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萨那里，这首歌叫做 Hero。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请到了我的大学同学主播刘涵竹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的现场。那我们要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啦。然后当然对主播有任何的好奇，有什么想问的问题，想要他帮帮忙的地方，也都欢迎你直接在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当中留下你的问题，不管这个问题是你对你自己个人的问题，还有今天你对这位熊女校花的 可是我很意外就是现在已经没有在接call in了。 哦，你想要接call in 是不是？我以为你所谓的问问题是call in 也可以啊。 因为以前好啦，我必须跟你老实说，这二十年来这节目我一次都没听过。没有，因为通常两点，礼拜一到礼拜五两点多的时候都是电视台在开会的时候。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我们 没有关系，这一点不需多言。 我们就算在办公室，我们也一定是在看别的新闻。 对，一定是看自己的新闻。 我们两个完全是平行世界嘛。然后所以我在想说，你说哥哥妹妹有意思，然后帮听众朋友解答他的问题。我在想说，哇塞，是 call in 吗？还是怎样？就是 你也知道，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前 call in 非常的多，永远满线。但二十年后，现在谁打电话呢？ 我也怀疑那些有时候 call in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为了让主播感受一下二十年的时代变换，如果你想要打电话的话，当然欢迎02-23639955，02-23639955。 流行金最强组合，混血女生海尔西，首度合体，百大 DJ 棉花糖，变异全新品种诞生，请听环球海尔西 DJ 棉花糖 Decline。 我们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吗？ 爷爷在新竹的天灵艺术陵园呐，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哦。 不会，下关西交流道十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台湾最美丽的陵园，天灵艺术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净，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六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全新财经节目《全民丰台股》，全民丰台股。想了解股市的你，那就六月一号准时收听华冠投顾《全民丰台股》。 我是苏慧伦。 好的，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今天呢来代班的，算是代班不断，他不是代班，他是特别来宾。 对， 我们的刘涵竹主播。哎，放错了，是这个。哎，放错了，是这个。主播好。哇塞！ 我刚才已经在广告时间就问他说，那你怎么知道 要对这边？ 我刚才已经在广播时间广告时间问马克说，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放什么歌？那如果都没有人问我们事情，我们是不是就一直放歌？ 哦，对，没错， 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准备？ 对，是。 哎，那也太容易了吧？ 那你告诉我，新闻主播要准备些什么？ 我们早上要先看报纸嘛，知道今天什么事嘛，然后再来就是各种不断的开会，十点也来一次，两点也来一次，搞不好四点还要再一次。 可是为什么你们要看报纸？因为你们不是就读稿就好了嘛，已经有人整理好那个稿子啦。 可是因为报纸你要看一些别人的观点哦，嗯，然后还有你大概要知道发生哪些大事嘛，嗯，所以尤其是像上个礼拜不是什么520。总统就职嘛，然后再来就美国军售。哎，你说真的，那些国防军事的东西，我们怎么可能？女生基本上是不会懂的啦。哦、然后就要先看一顿，就是哦是怎样怎样怎样。 大概对这些 有看都不一定有懂了，更何况你没看哦。 所以不能带一个就是完全空白的脑子。譬如说，假设我读稿能力很强，嗯，或是我就是个配音员，然后我也不带任何立场，我就是走读稿机路线，然后把每一个全部就这样顺顺念过去。 其实也是可以， 也可以， 你也可以抱着这样的心情， 对对， 但是嗯，你还是要有点准备，你心里会比较踏实。啊、但有太很多是很那种很及时的新闻 很及时的新闻，这个也是无从准备起。可是你每天终究你还是要把报纸上的大事看一看，然后开会，然后听听说哦，记者会怎么做，长官希望你怎么切这样子。 然后你刚刚说开会什么两点一次、四点一次，然后还有什么？ 主要是通常是早上。8:30就要先看报纸，然后9:00就要报稿，然后10:00开会决定今天中午走什么。 那这样报稿是什么？ 就是报稿，就是 念一遍你今天的稿子。 跟那个长官说，你今天想要采访什么新闻？你今天想要拿什么新闻做主打？怎么样怎么样？那如果发生了这件事情的话，你可以做什么配稿？比方说，好。 所以那个新闻的选择是。主播选的吗？我以为是有一个编辑已经选好，然后也排好顺序的。 哦，没有没有，我讲的是记者时期的时候。 Oh, okay. 那如果说以主播的身份在参与会议的时候，你可以提供一些想法，就是说，这一条新闻只这样子做个2分钟太可惜，我希望你们还要再去做个配稿来做搭配，怎么样怎么样？但当然了，主播不一定要 参加这些会议。 不一定，你每天都要想说啊，我要你记者怎么做，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对啊。那当然有一些前辈很资深权威的，他们是主导性比较强的，他们可能会比较每天都会有意见。那我们其他的就是好啊，有意见的时候再讲意见，不用为了硬讲意见讲意见。对， 所以开会的时候很长时候就是听上级长官指示。 或者是说后来还流行一种播报方式，就是制作人跟你讲说下午的时候我们想要做这条这条这条，然后呢就叫你去想你有什么观点。比方说2:00的时候告诉你播4:00的主播说4:00我想要以什么什么为主打，你往这方面去发想。那我就会针对那个制作人他们做给我的讲解图，我要自己去做讲解，所以那个稿子等于是我自己要知道自己怎么讲。对啊。 但现在有些新闻常常是我现在背景音乐这首歌是就是我印象中的你最爱的一首歌。 有吗？我们大学的时候有周杰伦了吗？ 大学时代就是应该说我印象 是周杰伦吧。 对啊，是、哦、我印象你就是我想要我放这首歌就是想要你啦。 可是这首是什么？我只觉得好像是周杰伦，但是是 那你副歌你就知道。我记得你以前很喜欢，不是 霍元甲哦， 不是，有点像了，有点像。 我很记得霍元甲不是我们大学的时候，霍元甲是我出社会的时候。 霍元甲已经出社会了，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是你还在大学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最红的应该是什么？爱在西元前跟龙卷风吧？ 是。 我还是想不起来这首是什么。 来了。 有什么关系。 对我的印象就是我就是那条龙这样哦。 嗯，没错。 为什么我是一条龙？ 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时候这首歌出来，然后你就很兴奋的会唱什么化身为龙。 我哪有？我还记得我在宿舍听的都是一些戴佩妮啊、飞儿乐团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是我还戴佩妮。蔡健雅那阵子都是他们最红的时候了。 的确啦，很多人在聊天室上面说，主播的声音好想让人谈恋爱。你限动是发完没？ 发完了啦，还在旁边要加字不是吗？我不得不说啊，广播这件事情真的很打破我就是平常讲话的方式。因为啊，我们是不太打断别人讲话的，因为我觉得打断来宾讲话很不礼貌。我们通常都是丢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马克你怎么看？马克你觉得这样子中国现在比较 施压吗？然后就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大堆。 然后呢，其实来宾要上节目的时候，他们是可能花了很久的时间 准备、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们讲完。甚至有时候主播一直插话，是会引起观众反感的。 对啊，对啊， 就是你干嘛不让他好好讲？ 对对对。 所以呢，现在对我来说，当你在放歌的时候。就对我来说，就是第三个人正在讲话。比方周杰伦正在唱他的副歌，或者他正在讲他化身为龙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时候我不能够跟你聊天。所以我都不太敢开口。 我理解，我可以理解。哎，你期待电话来了， 真假的？ 嗨，你好。 嗨， 嗨，你是 马克跟那个马克的大学同学好。 哦，他叫韩竹。 哦，韩竹好。 哇，现在真的会有人 call in。 对对对，我觉得他是完完全全为了你。 没有啊，他刚才说大学同学你好。 没有，他就是为了你，他想要让证明说可以，其实这个电话是会通的这样子。 哇，那现在下午两点可以打电话来，肯定不是在上班吗？ 哦，没有，我在上班哦。 哦， 你是什么小小猫吗？ 哦，对哦。 嗨嗨嗨，那你今天有帮帮忙要帮吗？ 哦哦，那个，我想要考公职。 你想考公职啊？ 嗯， 哪一种公职？ 那个台九。 台九。 嗯， 那你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有没有推荐的补习班？ 哦，哇，这个问主播，你知道吗？ 考公职哦。对不起，我不知道。 对啊，我们不知道哎，这个补习班，专门考台九的。因为像譬如说我们外交特考可能有某一间补习班他会标榜说那个特别强，那我不知道台九有没有什么 特别强的。 有没有什么特别强的？ 对，那你可能自己要网络搜寻一下才行。 哦，好，嗯， 再会了。 好，拜拜。 欸，他搞不好话还没讲完，你就跟他说再会 了。啊，他已经讲完啦，刚刚已经是个 ending 嘞。 他搞不好有第二个问题说， 欸，你要对着，哦，你要对着，你要对着。 哦，搞不好他会觉得说啊，是哦，你没提醒我，你没告诉我要考哪个找哪间补习班，那我再问问你别的好了。 哦，他刚没有举，他刚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啊，他没有提出这个疑问啊，你要及时的说。 那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那我还有第二个，那我就是哦，好，那你还有什么？可他刚刚没有。那这样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假设你今天丢了来宾一个问题，可是这个来宾他就是落落长， 嗯， 可是我就是有节目要进啊，我就是有， 对， 那该怎么办？你势必还是要打断他， 啊。你看哦，就是当来宾在讲话的时候，导播的一个镜头就是 tag 他嘛， 嗯， 那其实我们就在镜头外， 嗯， 那我如果发现哎时间超时了或什么的时候，我会手在旁边画圈圈，嗯，或者是当。来宾也会跟我有个默契，当他发现我们眼神一直没在看他， 嗯， 或者是一直点头猛点头，就是嗯，你讲够了吧，你讲够了吧， 哦， 他们自己就知道要中断， 嗯， 对啊，再不然就硬切， 就只能硬切嘛，对不对？如果他真的就是白目到我就无视于你的圈圈，然后也不管你的 激动起来了， 对对对对， 或者是怎么样， 就我现在才正要讲到我最关键的东西了， 所以 就只能硬被切断， 对啊，而且 life 就是这样啊，那你电视。嗯，你也很怕他讲一讲就暴走，或者是他讲多了，别， 嗯嗯， 人就讲少了 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那你就只能硬切。但是我觉得我们新闻访谈的所谓说伦理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就是基本上尽量不插话。 嗯嗯， 对啊。 嗯， 那所以，比方说现在你在放歌，嗯，我想副歌来了，我就一定要让大家欣赏一下副歌。 今天的歌曲来自于 Superfly， 这首歌叫 Together， 现在一起正在收听的就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我是马克，然后今天我对面是韩主主播，嗨，你好， 嗨，大家好， 哎，我是莱姆斯， 嗨，莱姆斯， 那个我要问的问题其实可以问一下主播， 请问， 就是啊，因为我就是先前我打电话来说，就是有公司来找我挖角。对，跳槽的事情，那我是把它推掉了。 嗯， uh-huh. 结果我们公司现在要从台北搬到桃园去。 嗯， 对，就有点尴尬。 嗯， 对，那想要问说，主播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看起来你跳槽蛮多不同家的电视台，就是那个电视台嘛。 嗯， 那蛮好奇说为什么会想要就是选择跳槽，就是心态是怎么样？ 犀利。 我觉得吼，因为我不管怎么跳槽，我都是在业界内跳槽， 嗯， 所以我们要透过跳，你才能够去一口气拉高你的薪水。 哦， 那你如果在公司待着的话，可能加薪你不可能， 加薪幅度有限啦， 一千每年都给你加个1000-2000，加个1000-2000。你如果往下一台跳的话，你一口气就会弹个将近10000。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好像。可能各行各业，或者我不确定，新闻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嗯， 我不确定其他行业是怎么样， 嗯， 就是难免会有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外来的和尚比较会念经， 哦， 对，就是会觉得当你旗下有这样子的这几张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别台的谁谁谁感觉不错，想要把它挖来看看， 哦， 这样子， 就想要试试看，就他来坐坐我们这个位置会不会不太一样呢？ 对，所以我的跳槽我都是有策略的，就比方说我在这一台，我在我大学我。第一份工作我是一个助理文字记者， 嗯， 我在跳的时候我就跳到文字记者，我就让下一台给我一个 高一点的职位。那像文字记者，我再去跳文字记者兼主播， 嗯， 然后再下一台我就是升专任主播， 嗯， 这样子一直跳跳跳跳。嗯嗯，那我觉得刚刚那个听众的问题应该是说， 他现在还在线上。 对对对，他应该是别的公司来挖你，是同行吗？ 对，同行业。 那你已经拒绝他们了？ 对。 然后，但是过没多久，你现在公司说要搬家了，所以其实你并不方便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上班。 也没有到不方便，只是就是会想说，就是那时候的选择是，对啊。 哦，如果只是已经过去的话，那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吧。 哦，你就 是 你就已经错过啦、啊，你干嘛去想过去、那个？ 再打个电话回去问呢、啊，就说，哎，请问你们现在有缺吗？ 没有，我拒绝就是直接拒绝，就不会想要再回去了。当然，我是想要问说，那未来，未来如果没有一样遇到一样的问题的话，那我是要怎么去决定说要不要跳槽啊，或是我的心态？我主要是想要问这个啦。 未来又有跳槽机会的话，要怎么样？ 过去已经过去了，那当然想未来的事情嘛。那未来可能也会有一样的机会，那所以才会想要问说，既然就是你也跳槽过这么多的电视台，那想要到时候想法或是心态这样。 首先你要确定，就是说当然来找你的这个 offer 一定要比较好，不管是你要的是一个职位，还是你要的是一个更高的薪水，而且这个幅度一定要够大嘛。因为我有算过，有一次我跳槽，结果我失去了我那一年该有的年终奖金。对，你这些全部都要考虑进去。那还有现在很多人，我觉得上班族的心态就是会觉得年假很重要。那你就是你把这些算一算取舍之后你就跳。但是我真心觉得，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形态在改变，就是最主要是斜杠人生，就是你也不要指望说我可以在这家公司我要待一辈子，因为我跟你讲，你如果在一个舒适圈待久了，你就会不舒适。不是说你不好，而是你的年资高了，很有可能公司会想要来弄你。 要砍人的时候，会先从比较要付出比较多的人开始看。 对对，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可以 莱姆斯， 莱姆斯他下次可以考虑一下，就是首先那个 offer 一定要高到，就是你自己很简单的就衡量你的取舍。对， 钱有没有比较多，福利有没有比较好，有的话就 go for it， 其实就这样嘛。 对,、 啊、 对不对？ 对啊。 好的，莱姆斯， 谢谢， 拜拜， 拜拜。 听到的歌曲来自 Sayuri， 这首歌叫做 Are You Aoi Bridge， 0223639955，立马帮帮忙！今天你有什么忙需要帮的呢？ 其实我也可以访问你。 你要访问我干嘛？ 我想访问你，就是我有看到你去主持那个 YouTuber 的颁奖典礼， 是？ 那你觉得那感觉怎么样？ 走中奖哦。就可以一次认识很多我平常有在看没在看的，有在看就是圆梦，没在看的就是认识他们这样子。那其实原本的规划可能就是没有每一组都要访，所以其实我没有准备这么多的问题。说实在的、啊，说穿了，对啊。可是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动线的设计，会我觉得也是一个 YouTuber 的成长。就以前 YouTuber 会被认为他们比较不喜欢这种现场的临场的访谈、 哦、 因为他们比较会在电影当就是荧幕上面，那些都是他们自己剪过的东西、 uh-huh. 对，所以会让人觉得他们很会讲话，可是实际上会有一个落差，就是他们实际上本人其实不是这么健谈的。 就像古阿莫好像听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很害臊的人， 我觉得做影音创作者多少都 面对镜头跟面对人群是两回事。 对，因为而且面对镜头你是自己讲嘛，我觉得有部分跟广播有点像啦，对啊，所以会大家看起来会有点落差，我觉得。 哦，我觉得这几年 YouTuber 的兴起啊，我觉得对我们这些传统媒体，其实广播也是传统媒体， 啊， 对我们来说算是一种冲击吧。就是你没有办法，你以前都没有意识到，原来你跟你的乐听对象，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 沟通。 对对对，那像我还蛮意外的哦，就原本我认识的 YouTuber， 就是能够被电视台这种我们这种大媒体报道的 YouTuber 真的不多。你会被报道，你就一定是差不多是 A 咖级的。那以前就是有什么蔡阿嘎，对不对？骨灰级王 YouTuber，然后还有古阿莫，是因为他闹出官司，那也是让大家都认识到他。当然 阿 D 的募资案啊， 阿 D 我真的是到这一年多我才知道这个人。 好， 然后去年选举的时候我就被迫知道了很多政论型的网红。就比方说我以前没有在看视网膜，然后还有我也不知道九Man，我也不知道伯恩夜夜秀，但是都到去年的选举的时候，我开始有点被强迫去认知这些人。这也包括我们不做功课的一种啊，不然对我来说什么是九Man，因为大家还会叫他九妹。 对啊， 对，我想这是什么九妹跟九妹是同一个人吗？然后就是去为了让自己更了解这个社会，去认识了这些人，对啊，然后就觉得哎，原来讲政治的东西可以，我们不用在政论节目上骂来骂去，但反而更能够沟通给我们的意识想法理念给观众知道。 那我想知道，主播你不看 YouTube， 你平常就是下班回家都在干嘛？ 我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不止不看 YouTube， 我连电视都不看。但我现在已经开始看 YouTube 了，这是我这一两年的改变。然后我必须， 那以前啊，对吧，啊？ 我以前哦， 对啊，你也不看，就是等于是你的生活娱乐里面哦，你要讲， 我想想哦， 不能讲。 我会看综艺节目啦，然后那个什么，但是我最近在家我都是打电动。我最近迷上电动，我觉得很可怕。我好像 你说传说对决啊？ 没有没有，我现在在玩的是那个动森 啊， 还有那个狼人杀。 哦，对对对对对，上礼拜你在跟我讲狼人杀，对对对对 对， 狼人杀已经过有点， 所以我就每次都玩大家的趋势，我都会玩个两年以上。 对啊， 很夸张，对不 对？ 对 啊， 我如果说我是去年才知道有九Man啊这些人，你们会都觉得很意外，是不是？ 是啊。 哦，我连圣洁石跟小玉，我都是， 我的天啊。 对啊，然后阿弟跟弟妹是今年， 我的天啊。 然后我要认识这些网红也是因为看蔡阿嘎，他有这个影片是模仿十个网红，我真的是谁都不知道是谁，然后什么浩浩，然后大蛇， 蛇丸， 大蛇丸，对啊，就所以我就觉得我该从我的舒适圈走出来。 是， 我有时候心里在想哦，我有次在捷运上遇到那个胡忠信，也有一次在百货公司，我有次在捷运上遇到那个，头发有一撮白白的那个叫什么？有个名嘴，就是这件事只有你知道，我知道，还有第三个人知道，那个 张友华。 哎，对对，我有次在节目上，哦，有一次在捷运上遇到友华哥，还有一次在101遇到胡忠信，他们两个这两个评论员，这些名嘴也算是 A 咖级的名嘴，对不对？那我就在想说，到底在素人的眼中，是胡忠信比较有名，是胡忠信跟张友华比较有名，还是阿 D 比较有名？ 哦， 我觉得台湾我们的社会已经完全分成两个分众了。然后呢，有一次我跟我们公司另外一个得过金钟奖的主持人，我们要去聚餐，我们两个都没戴口罩，那时候还没有肺炎的疫情，我们两个就是这样坐在捷运里，过了好几站都没有人，不要说跟我们打招呼啦，就是连稍微有种哎。 哦，好像认出你们是谁 的那种模样哦， 都 没有。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到底在每天在电视上瞎忙什么啊？ 等一下来回复你这个问题。 对，休息一下，听广告 啦。五月要缴房屋税了。 是啊，今年缴纳期间5月1号到6月1号，记得准时缴纳，否则会被加征滞纳金哦。 听说用网络缴税很方便。 对呀，可以扫描缴款书上 QR code， 也可以下载行动支付 APP， 或是登入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线上查缴税。 太棒了，以后不用出门缴税了。 五月缴纳房屋税，全民一起智慧配。 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享受宁静生活，优质睡眠品质，蓝鲸卧室隔音门。 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往年由社会大众捐款支持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今年度运作经费严重不足。孩子的基本学历等同国家未来力，期盼各界鼎力相助，患难相扶，请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8752-3963。海外留学最佳选择 SIM 新加坡管理学院，提供就读商管与科技的大一国际生课程学习全额奖学金，即日起到6月30号申请报名，成为国际抢手人才就趁现在，上网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新加坡管理学院。 我是光良， 请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飞越越滚，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的心的心并没有着急，我看着你熟睡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用身子留住你。 But feel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downtown，谁又能走你走不到，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也是我的痴爱，也是我的痴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也是我的痴爱，也是我的痴爱，笑着却真的身体留住你吧。 是的，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呢，就刘涵主来、陪大家一起上班，然后也欢迎大家呢，等一下下个小时是我们的生火灭火的时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们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吗？ 爷爷在新竹的天灵艺术陵园啦、啊。 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呢。 不会，下关西交流道十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台湾最美丽的陵园，天陵艺术陵园，0809095599，天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In the morning， 陪伴你散步，陪伴你爬山健走。 山径口袋型随身收音机， 一手掌握，随身携带， 放口袋夹在皮带上，超轻巧， 简单操作，轻松选台， 荧幕显示清楚，记忆电台多达19组， 附上耳机皮带夹，超贴心，陪伴长辈的声音交给山径口袋型随身收音机， 爱和关怀留给你陪伴。 山径口袋型随身收音机1700元， 毫无市集，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李浩伟 Howard Lee。我把最好的全部都留给你，把剩下最后的回忆全部留下来陪你，看着阳光洒进你的眼睛，多希望这一刻不是一个夏天而已。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连续43天没有本土病例，415人解除隔离，维持441例确诊，其中350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及36例敦睦舰队。确诊个案中维持7人死亡。此外，国内进行居家隔离的接触者全数监测期满，管理中人数今天归零。口罩销售6月1号解禁，台湾口罩产能提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组长薛瑞元今天在立法院答询时说，口罩外销禁令解除已经有方向。指挥官陈时中刚刚在疫情记者会上宣布，口罩开放这周就会决定，预计6月1号实施。定额征收除了库存量、战备量、民生使用等使用之外，剩下产量可以由厂商自由买卖。方案最快在这个星期就会定案。中国北京当局宣布将推行港版国安法，香港昨天再度爆发示威游行，成为亚洲股市不确定因素。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建一指出，香港问题虽然可能进一步重创经济，但是台湾短期不可能取代香港成为金融中心，反而是台湾资金宽松有机会成为筹资中心。张建一指出，由于国安法范围广泛，香港政经不确定性再度升温，经济前景面临很大不确定性，市场忧心香港各面向自由度包括金流和贸易都可能下滑，不排除服务业人才有机会流到台湾来，但是资金面则要看台湾的法规松绑程度。张建一直言，目前香港在贸易、税制和金融商品等自由度方面都比台湾自由，台湾短期不可能取代香港成为金融中心，得利的应该是新加坡。德国顶级行李箱品牌 Rimowa 去年1月间撤换在台代理商引发纠纷，原厂停止供货，在台门市关闭，消费者行李箱坏了还得送回德国修理。原代理商庆真国际提告 Rimowa， 确认代理权、球场店面提前解除租约、人员资遣费等损失。台北地方法院判决 Rimowa 应该判庆真1147万6039元，庆真独家代理权到2021年12月31号。竞争主张依照契约 Rimowa 代理权应该到2021年12月31号，并依店面提前解除租约、人员资遣费等损失向 Rimowa 求偿3891万3268元。 Rimowa 则认为已经依照合约提前一年告知竞争2018年12月31号终止代理合约，而且代理合约载明租约必须经双方书面同意才可以延长或更新。 Rimowa 陆续告知不同意竞争续租专卖店，庆真执意续租，向 Rimowa 求偿损失并不合理。 法官认为庆真确实必须经 Rimowa 同意才得以延长专卖店租约，不过其中五家店面在打租约时都是自动续约，没有终止日。 Rimowa 当时知情也同意店租续约时， Rimowa 虽然没有书面同意，但也没有表达反对，显然不符合双方合约中违反契约之重大基本义务的解约条件，因此判 Rimowa 应该赔偿147万6039元，并以仁爱店租约期限认定庆真代理权到2021年12月31号。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353点，涨幅1.73%，来到2074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3点，涨幅1.21%，来到199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0.4点，来到281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9点，成为1057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0点，来到22829点。新加坡今天开斋节补假一天。台北股市收盘上涨60点，来到10871点，成交金额1460亿。109年3-4月期统一发票今天开奖，千万特别奖号码9191-1374，特奖200万奖号0850-1338。今天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马祖容易有局部雾或有低云影响能见度，北部28到32度，中部30到32度，南部29到31度，东部27到29度，澎湖27到31度。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瓶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五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诸位，这是上个月社区的公共电费账单。 什么？电费怎么那么高？得想办法减少用电啊。 报告主委，我们可以把社区的照明全部换成 LED， 老旧空调设备换成节能产品，还可以设置能源管理系统来监控用电，而且台北市政府现在都有补助哦。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来申请，开始进行社区节能大改造。 详情请搜寻台北市智慧节电网，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关心您。 优湖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李友廷，我要你。第四名陈心月 Am I Who I Am。 第三名梁静茹爱宜良，漂洋过海来看你。第二名 Spark 停不下来。第一名韦礼安，这样好吗？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心主持的优福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 Daniel 罗时峰。 你能不能想我，对爱义无反顾，至少我懂得怎么付出。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5 1 2 3 4 5 6 7 8，欢迎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飞碟联播网星期六有重播。我是欧马克，在我对面的呢是韩主主播。 Hello， 你刚才不是说要播我大学在听的戴佩妮，怎么会变这一首？ 哦，因为一开场我想还是让大家开心 一 点。会佩妮待会就来，等等就来。 如果我们大学时候嗨歌是那个我最摇摆 哦，高中其实高。好像是高中国中 是吗？ 对啊， 我最摇摆 对啊，还有让你妈妈扭一下 啊， 总比这首快乐颂更晚吧。你快 乐吗？是 我很 很快乐。 年轻的心能从不用到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上个小时的话题最后呢停在就是现在好像变成一个比较分众的时代。 对， 那以前我觉得就是我们成长那个年代是，其实我们是被同样的东西所，难听一点就是制约跟洗脑啦。 对， 那好听一点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接触到的东西都是一样，所以红的东西都一样，然后我们有很多共通的话题，包括可能最近要重新复刻版的《东成西就》啊，然后什么周星驰电影啊，以前 还有那个张无忌终于到大都了， 然后小 S 的娱乐，大小 S 的娱乐百分百啊，徐老师啊等这些东西啊，可是随着电视的影响力就是慢慢的下滑，然后我们看的东西就比较不那么一致了，就现在大家是可以自己去选自己想看的东西，所以你刚刚说到那个，对啦，就是你每天在播新闻，播主播，你在电视上，然后感觉应该会被认识到吧？可是，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不是想被认识，只是想要说，我今天每天花九小时上班，然后收视率不好，然后隔天还要被定，然后那么努力的去想破头做了一道些东西，然后根本就没有确实的传递给观众。那心里会觉得，我到底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那你也不得不说。我们如果拒绝去接受新的事物，那就只等着被淘汰。所以我们对 YouTuber 也会觉得说，哦，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好，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红。然后当然还有知道，哎，为什么这么赚。 哦、oh, OK 对， 我觉得其实基本上因为你现在你的出发你是新闻，然后新闻都给人家比较硬啊，或是怎么讲啊，这个 对，就是我们私底下也是会就是你知道骂脏话讲笑话或者是也是要干嘛的， 就新闻要给人一种中立感，虽然现在台湾新闻台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就是要给中立客观分析然后比较有质量的一点观点，可是很多时候大家想看的是比较贴近一点的，就可能不是已经包装好好的东西， 对对对 对, 對，是比较像我的朋友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然后讲的时候哦，好好笑、哦，或是、其实也很深入这样子， 对啊， 所以 像我个人最近很喜欢那个反骨男孩，这群人， 你的综艺性格表露无遗啊。OK, don't worry, be happy. 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生活灭火时间。所以如果呢你最近有什么东西觉得、哦、好想买哦，然后或是你买什么东西觉得被骗了，都欢迎你可以在聊天室上面留下来，或者是 call in, 没错 ,0223639955,0223639955。有一个问题啊，在说感觉新闻主播的说话速度跟语调好像都蛮像的，你们有一个就是如何变成新闻主播痛的教学吗？ 首先你讲话应该像我平常讲话就是这样子，我没有很用力的在讲话、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要上了主播台、你讲话速度就要放慢，把每一个字咬清楚。 哦，是要放慢。 对， 哦， 但是也不是过慢，像盛竹如大哥的那种慢， 就非常清楚。 对，你首先你咬字一定要清楚，然后你要有你的节奏感。那有一套标准啦，一秒四个字。对，这就是最标准的方法，应该是、我觉得像马克你刚才点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它都太被包装，然后它都有一定的规则、你就是知道你大概听到主播讲了几句话说真的是让人觉得无法无天、然后再来就进新闻、然后或者是 它有一个 伤痛欲绝， 有一个节奏，就是要收尾，就是我先给出一个情绪词或是一个收尾词。 对、所以我觉得平常讲话，其实我私底下这样讲话的时候还是很多人说啊，你一听就知道是个主播，或是你讲话好主播、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用主播腔讲话、但我平常私底下讲话就这样，甚至20年前我是不是就这样讲话， 你20年是这个是这样讲话，而且我一直觉得你进新闻界应该会有一个痛苦的阵痛期，是因为 你的声音有带娃娃音的特质， 对， 所以反而会让人觉得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用娃娃音讲话？这样观众会觉得你太小或是不专业。 对，所以我以前呢都，我觉得所有职场的人都是这样。你二十几岁的时候会努力把自己装老，等你年过三十、四十的时候，就开始学人家穿什么吊带裤啊，然后那些的，想要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点。嗯，我以前啊，大概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就天天穿西装外套上班，然后想办法。你知道，就买一大堆 G 两千的，让自己看起来成熟一点。那当然，一开始的声音确实是我的主力。那那时候长官也跟我说，你去看看一些你觉得哪个前辈你喜欢，你想办法去模仿他，对，想办法去揣摩他。那我也去努力。那我觉得主播最重要就是你咬字还是要清楚，你不可能含卤蛋嘛，对不对？那我这条路，我这个声线，迟早我继续下去。我应该会有我自己的特殊记忆点，但是我的声音确实比较不适合做社会新闻或者是那个政论、 什么凶杀案或者是政论，就说您怎么看， 或者是说发现了一具浮尸，然后死状非常凄惨，就我少了一点那个，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声音都 有 他自己 的 那个，对啊对啊对啊。 刘涵竹一来，就是本节目已经变成刘涵竹的访谈室了，好多要问你的问题，想问主播有敬仰的前辈吗？ 敬仰前辈哦，其实坦白说，我觉得最近张雅琴超屌的 哦， 对不对？就是武汉肺炎，然后还有谭德赛那些，我觉得雅琴姐的播报方式已经变成有点类似talk show， 就是脱口秀，他加入很多自己的想法， 啊， 而且说真的，就像我说，我现在学着去认识很多现在最当红的 YouTuber 一样，雅琴姐她比我们更年长那么多，对不对？她也在用乡民语言呢，她说你是在 hello，啊，你怎么不去吃蝙蝠？那我们以前在电视上，我们是不可能这样讲话的， 啊啊， 你脱不出那个包袱、那个框框，你觉得你就是要很端正说，为何您会发出这样的言论呢？这样子真是让人觉得不知好歹。就是你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你不可能说啊，你怎么会这样讲？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觉得雅琴姐更是以她的年纪，她愿意去用这种乡民式的语言，我觉得很屌。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也曾想过，若真遇见，我们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啊，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 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若不想问，若不想被通知到，就把祝福留在街角。 好的，生活灭活，这个我不知道主播帮不帮上忙啊，因为他想要问的问题跟动物之森有关系。他想要买 Switch 的主机来连线，拿来玩黑盒子啊，黑盒子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是到今年我才知道有 Twitch 这个东西。我还认真的问别人说，为什么有的人玩电动的时候，他的荧幕会缩小框，然后上面是他们的在玩的那个。我连这些都不知道，我是不是跟社会脱节很久？ 对啊，而且主播你在新闻上面，你应该是最在浪，还是因为我觉得记者跟主播有差别？就主播你可能就比较没有在跑新闻了。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玩过电动。嗯，然后那个。我是真心发问说，为什么他们那些直播主可以缩小框，然后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上？然后我试着要下载 Twitch， 但是我还是不会用。你这样会不会觉得我很像阿妈？ 你真的是啊，我们童年吗？ 我如果我最后去当那个电玩实况主会怎样？ 因为那个时候你刚刚在提九Man的时候，我就觉得 太扯了。 不是，对，就是九Man，我觉得你是应该要知道的，因为他其实。他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时候，然后他就在播电竞之类的东西 啊，我就没有在玩电动。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一直把你跟电竞跟就是九Man联想在一起，就是我觉得你们很 match 耶。 你说我跟九Man很 match？ 对，很 match 啊，我就非常 match 耶。 我真的发誓，我知道九Man这个人是因为他去开箱郭台铭的家那我们电视台一定会引用这些画面说，哇，他家电视 shop 的电视这么大，然后他家老虎屏风怎样的。 嗯，我有看到那一集， 我才想说这是谁啊？为什么是这个人去他家？ 所以他怎么可以这样子 呀？ 相处，你不愿返回从前居住，就算哭也一样没帮助。我被困在一个人的峡谷，多想要却要不到你安抚。眼前是什么路？ 有一个生火灭火最近很红的生吐司，怎么这么夯？ 他们开幕的时候有找我去，所以我是有比较抢先吃到。 所以你是真的有吃过的？ 太 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告诉我口感如何？ 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就好像在吃，好像在吃云朵。但是呢，但是我知道它现在被炒价炒得很高，它一条好像。一两百块、uh-huh. 然后网络上我有看到有人卖3000，我觉得这也太夸张了吧， 卖3000。 所以呢今天啊，因为我认识老板，所以我要告诉我总算有一个可以生火灭火的资讯可以分享给大家 了。 他们7月要开第二家店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急着说现在5月6月一直要去那家店挤，你7月、有第二家店的话，你吃到的机会比较大。应该可以爆雷吧？ 哦，怎么了？ 在101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啊、知道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习性都是这样嘛。我们看过这么多，就是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品牌，日系的、美系的来，然后一开始都会排。譬如说，我们想想当时的 Krispy Kreme， 对， 那个时候要绕信义威秀绕好几圈才买得到， 对， 对啊。然后可是后来，现在你要买也是直接走进去就可以买啦，它的分店也会一直开啊。 那我想分享一个蛮忧伤的故事，就是。他开幕那天是不对外营业的，那就找几个他认识的朋友啊，或网红啊、网美去。那当然，老板就送我们每个人一袋 吐司 当伴手礼，里面有2条。那我一踏出那个店门的时候，就有一个年轻男生过来跟我说：“小姐， 这个要卖给我吗？” 不是不是，他说：“小姐，我有个很不情之请，想要问你。”我说：“好，怎么了？”然后说：“我老婆正在坐月子，她跟我说她很想吃，所以我想跟你说，我跟你买好不好？”那基本上你都这样讲了，我难道还跟你说那我算你一条150吗？我就说你如果老婆想吃的话，那我这整条送给你。 你人怎么这么好啊？ 然后我就觉得等我离开之后，我才发现事情有诈。 对啊， 对啊， 这是被诈骗的主播。 然后我那时候还跟他讲说啊，不然那个你还要，因为我只有两条，我说两条都给你，他说真的吗？可以吗？然后我现在还想说是那不然先一条、哦，对。然后我仔细想想，他看起来年轻，不太可能像老婆在坐月子。如果你听到这一段的话，请你发讯给我说你真的有给你坐月子老婆吃。然后我看到很多那个排队啊，是那种阿嬷很老，就是老太太在排、嗯。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就是那种黄牛部队，就是黄牛让这些老人家去时间比较多嘛，去排，嗯、然后一条再卖人家3000。我觉得，哎呦，不需要这样吧 ，Hello。 嗯嗯嗯。这个问题我想也是有很多人会有的。主播播报新闻的时候下半身的穿着真的会比较轻松吗？ 当然会咯。你自己看，你现在还不是，我们现在还不是下面 我们现在正常穿的裤子跟裙子好吗？ 但是是拖鞋的呀。 哦，对啊，那短裤拖鞋之类的，所以是会有，是会穿拖鞋是可以，因为毕竟你穿高跟鞋也没人看得到。 对，就是如果你确定你那一节播报是纯作者在主播台，你就其实可以穿拖鞋。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读稿机跟你们开车一样，就是我们控制读稿机的方式是用踩的。那大家都知道不要穿高跟鞋开车，因为你穿高跟鞋你有那个高低落差，你踩油门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滑，脚滑掉，你可能会爆冲，或你没办法踩刹车。那同理也是拿在读稿机上，你如果穿平底鞋或拖鞋，你比较好控制你踩的速度。对。 哎、欸，人家说你太好骗了，然后又跟社会脱节，这样不行啦。 所以我现在 会被骗呢、欸。 哎、欸，而且刚好我还看到前面有人问说，认识志奇吗？ 嗯， 是不是什么志奇奇奇？ Yes. 我有看过这个名字，但我没有看过他的任何东西。 我的天哪、 啊！哦、oh, ，我最近沉迷的 YouTuber 是老高与小莫。 OK。 然后我才发现他们已经红很久了， 对啊、 然后超夸张， 已经破270万了吧？ 怎么会这么？对。欸，不可能只穿四角裤播新闻啦。 然后有人问说有男主播只穿四角裤，不可能啊，这样你要怎么走出去？ 对啊，你下半身可以穿短裤，可以穿运动裤，也可以穿拖鞋，因为基本上你不要拍，你不会被拍到，你当然很放心啊。就像你自己在家里，你也不可能穿得好好的啊。对啊。 生活灭活，最近你有看到什么东西，或者甚至有什么特卖会？你觉得天哪、啊，好生活，好想去哦！这个东西好像很红哎、欸，值不值得、嗯？值不值得入手呢？还是你已经有尝试过、抢先过？你要告诉大家说，哎、欸，其实大家可以再想想，不用急啊！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当中留下你的生活与灭活，或是你要打电话进来也是可以的。02236399552363995。生活灭火的时间，在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坐在对面的呢是刘涵主播，今天呢来陪大家一起生活灭火啦。 大家可以这个看一下，就是有什么最近很夯的，也许主播都有先被邀请过、抢先过，所以大家可以给出第一手建议。 谢祥雅是谁？ 我也不知道。 那个笔电哦，那台笔电是要…… 对，我要先跟那个韩竹说，就是你在要讲的时候，你还是要先讲一下他们在问什么，因为大家不是每个人都是在看。聊天室的，还是很多人用听的。好，有人问说，主播台常有一台笔电，然后请问一下，那台笔电是要干嘛的呢？ 我们在播报新闻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有自己一台电脑，就是我可以在电脑上看稿子。有些插播新闻的话，可以在稿子上可以先看得到，所以我们不可能是毫无准备开始播报，除非说真的当下立刻发生地震。那我们也一定是地震，然后就目前我们可以感受到地震的震度还蛮大的，那什么很摇晃。那两三分钟之后呢，会随时为您插播最新的地震的详细资讯。因为两三分钟之内我们可以立刻上网查说瑞士规模多少多少。然后还有那台，反正就是一台电脑啦，就让我们看稿跟查资料用的。 其实就很像现在录音间的配备一样。对啊，就是有一台是来放歌的，然后有一台是要干嘛的，然后查资料的，然后看看聊天室直播讯息的。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发现有一点，也是因为你可能那个距离网络有一点点的。 我是阿嬷。 对。 怎么办？ 你的天真又加上你对网络的禁用性有点太远，所以你会就是看到留言你都想回，但是其实不用这个样子。 是哦。 不用不用。 勇敢追梦，流行天后凯蒂佩瑞。卸下所有华丽装饰，回到最爱唱歌的自己，请听环球凯蒂佩瑞 Daisies。Took those sticks and stones, showed them I could build a house. Be telling me that I'm

靠自己。是的，快乐要靠自己哦。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哦。嗨，主播。 嗨。 他是我 的，我是刘涵竹。 耶耶耶耶耶耶！ 而且我们是大学同学。 哦耶耶耶耶耶耶！ 然后他是这二十年没有联络。 哦，刚还没讲到这个，有啦，这二十年我们有见过几次，其中一次也是你去采访另外一个大学同学的哥哥开了一个面包店，在三芝，对对对对对、嗯，那一次有见到，然后还有一次在哪里啊？在 Frank， 但 What？那个都不叫做我们相约啊， 哦，对，对吧？不是相约啊，对对对。 都不在我的头上。 你的听众应该都知道你是政大外交系， 不是全部知道吧？ 对啊，那因为你是政大外交系，所以我也是政大外交系，但是我们两个都完全跟我们所学偏离。然后你知道吗？今年我收到外交系寄给我的信，说韩竹学姐，我们要办理系庆，然后你是我们的杰出系友，希望你可以回来、那个。 天 哪， 你是杰出系哦！ 我就跟他讲说我不杰出吧 ，Hello。 天哪！ 哎、欸，你知道以前我有一科是差点，我就是拿六十分哎、欸。对啊。 啊，这个还好吧？我倒数毕业。 真的吗？ 我倒数毕业啊。 那我应该是踩整个尸体。 我大学就是那些，我就觉得。 对，但我还是觉得很废，就是我这四年到底在干嘛。 嗯，你在很认真的朝新闻路迈进啊，就跟我很认真的在广播做节目一样。 对，我就是大概大二就发现这条路走不下去了。但你真的知道外交系的系友蛮厉害的吗？就是在各个领域。 哦，你说除了已经跪了很多次然后无意不语的总统大选候选人 宋省长， 对，然后还有，对对对对对，就政治界的很多嘛，然后当然外交官很多啊，我光我们这一届就出了好几个外交官啊。 对啊，那当然，所以外交官跟外交部长一定是我们几乎都是我们系包办，这个是想都不用想、啊， 除非政治任命了。 对 对 对, 对、嗯，然后那我觉得张雨生这当然不用提嘛， yeah, 对不对？ 是的。对啊，张雨生也没有走外交路啊。 我来给你补充一个很让你惊讶的资讯。 谁？ 你知道和泰兴业董事长苏一仲吗？ 我不知道。 讲苏一仲，你一定不知道是谁，对不对？嗯。Daikin 空调，霓虹一级棒 Daikin 的那个 日本压缩机非常稀少。 对，然后就是那个拍广告。嗯。他的特色是董事长亲自参与拍广告。嗯。对啊，那个广告我这样一讲，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嘛，对不对？嗯。他是你学长。 我知道，我很多学长姐在业界啦，或者在外商啊，或者对啊 對， 我知道啦，我知道了。对，但是就是因为你知道做广播，其实相较之下这是一个很封闭的工作，然后我就每天关在录音间里面，然后一直自己讲话，一直自己讲话，所以就很少会出去social或是见到说啊，原来你也是啊，学长姐啊。很少这种机会啊。 对啊，反正我就觉得，我觉得外交系是它整个都还蛮多元的。我看大家都去各种不同的行业，嗯，对啊，所以。 你为什么突然提起了这个话头？是有人问你是怎么哪里毕业？是不是？ 没有啊，没有啊，只是因为我想到要跟观众自我介绍，然后说我们是大学同学，大家一定都不知道嘛。那既然都讲是大学同学，就干脆告诉大家我们是外交系毕业的、 啊。哦，现在那个。哦，那没事。 但你有考虑再进修吗？ 你说再念研究所、这样子？我有去念研究所啊。 哦，是哦。 我去念研究所。 你看，我们这二十年果然是没联系。 对啊，我有念研究所，然后可能那时候念研究所只是一个幌子啦，就因为爸妈就觉得做广播不是一个正职，对，所以就是你要说哦，我念研究，我是学生，我念书，这样就是算是 给他们一个交代，哄骗他们这样子。 哦， 对啊，这不是真的。 那你的现在那个你的研究所的所长听到这话，不是心里他现在心不在淌血吗？ 也不会啦，也不会，因为之前还就是也是某一个喝酒局嘛，然后是听说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指导教授，然后遇到了玛丽，然后再从玛丽再转告回给我， 嗯， 然后他说，哎，很可惜，就是。很可惜，反正他就说我啦。 嗯， 然后后来我还有去 Facebook， 就是有去找他，然后说就是教授，不好意思啊，就是我就讲刚刚那一段，就是念书本来就不是我真的想要走学术路。 对， 对啊，然后他又说好了好了，你做广播也比较好。 嗯，哦，我也是因为这次戏有了事情回去戏上，我也是跟每个教授道歉说对不起，我以前都翘课，以前都没有在听。 哦，所以这个戏友会已经结束了，是不是？ 还在筹备中。我觉得今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戏庆可能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办，因为今年是90周年呢，所以他们找了一批。就是毕业的人。 嗯嗯嗯。 有个听众说，至少我们外交系毕业的都很会讲话，嗯，对吧？ 是。嗯， 对啦，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系所，我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们都要培养的是自己语言表达的能力。 嗯， 那因为像我以前在采访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说，如果一个人连好好表达自己心里所想，或者是你要怎么展现你的专业知识，你都没有办法透过表达把它表达出来的话，那你会，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竞争力的缺乏。 嗯， 对啊。当然有很多天才是不善于说话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培养自己的能力，也不用说特别的去培养，但是把话说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就你不可能大家问你什么意见都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不知道，嗯，就不错啊，就不错啊，就嗯还好吧，嗯，我不知道。如果当你连想法都没有的话，那你在各行各业你都很难出头。 嗯 嗯。 既然你又开启了这个话题，那大家就会问说，那可是我就是不善于表达，那我要怎么样练习，我要怎么样培养？主播有主播的口条训练吗？还是其实你们也是 没有？我跟你讲， 就是像是一个丛林一样，就丢进去， 对对对对对，看你能不能爬出来。 就是活了就代表好啦，你可以活，那我就用你，活不了就 对， 算了， 对对 对。那因为我是从小就国文方面或咬字就已经比较清楚了，所以我并不是因为进了电视台之后电视台请老师来帮我上课， 嗯， 拜托，电视台那么多人，如果每个人都要给你这样教育训练，电视台老板要花多少钱，所以我本身咬字就比较清楚，然后到了新闻圈你去打滚，你去学一个语感跟你的播报方式，所以是没有被训练的。那如果说听众要问怎么样训练自己的说话能力，我觉得模仿是一件蛮好的事。 嗯， 就你想想看，你喜欢听谁说话？你喜欢听小 S 说话？你喜欢听刘安竹说话？你喜欢听欧马克说话？你就想办法去模仿他说话的感觉。 嗯， 模仿他说话的咬字，然后还有就是建议大家，那个不要懒惰，就是讲话黏在一起。 嗯 嗯 你其实只要把你的嘴型放大，支吃吃滋滋滋，你这几个音就会咬得出来。 嗯哼， 对啊。哇，wow， 只剩下11分钟哎，就要结束了。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嗯，以前啊，我们如果在新闻播报2个小时，我记得播完真的是虚脱，就是 超累。 对，因为你要处在一个很高度专注的状况之下，然后可能有时候是要战播，战播那你知道要 被拍到你的脚，你就一定得穿个高跟鞋嘛。 要站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我虚脱，我每次一下班就是想要暴饮暴食，就是那种补偿心态。但是没想到这边两小时过那么快。 所以刚刚也讲到，就是那个我们上个小时在讲说。要一直开会，然后开会的时候可能会有功课说哦，那你给我一点新的观点，可是那个素材可能是一样的嘛，对不 对, 对, 对？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有线新闻台，就是我可以很明确，假设我今天在一个餐厅吃饭，然后播有线新闻台，我可以很快知道说哦，这一条播过了，一个小时过了， 对 对，那。所以那个有时候我感觉不到那个切入点不一样啊，就是你们所谓的不一样是怎么样会让主管觉得是不一样的？ 就是所谓举一反三的能力嘛。撇开说你今天要进的是新闻业，你如果今天只是进广告业啦，或者是你在各行各业，当长官要跟你冲刺业绩，要想什么行销方法的话，你不可能也是我不知道，就是这样含糊过去。你要把你想到的点子能够表达出来，这不就是一个 presentation 的一种嘛？然后当然业务能力、业务力，你要卖房子，你要卖车子什么的，都是这样吧？对啊，你就要有一些观点，比方。你会注意到说，哎，这个人他是一家三口，所以你会推荐他怎么样的车，什么什么的。那或者是说，你可以告诉你的主管说，既然我们这台车锁定的 TA 是家庭客，我们的广告怎么行销？或是你今天这个小车你锁定是年轻人，你甚至真的就可以请网红出来行销啊。这都是我觉得社会上现在趋势的转变。我跟你讲，像网红已经让我们没饭吃了。 在新竹的天灵艺术陵园啊，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哦。 不会，下关西交流道十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台湾最美丽的陵园，天灵艺术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多一种经验，就多一种能力。接下来报名行业能力初级认证，比人的语言竞争力加分。从明天开始到六月五号为止，欢迎对行业有自信的人来报名哦。十九岁以下报名建议不是报名费。更多资讯请扫描查询行业能力初级认证。购物专线62-7749-3664，0800-699-566。以上广告由合肥地提供。 泛亚保金保险商品最多元，泛亚保金奖金制度最诱人，泛亚保金专业训练最完整，泛亚保金赞赞赞！欢迎加入泛亚保险经纪人，高薪不再是梦想， 保险事业有泛亚，人生过得最优雅。 Hello， 我是傅建颖。 好的，来到最后一个段落啦。今天 韩竹主播怎么样？两个小时广播出体验，分享一下最后的感想吧。 真的比播新闻两个小时来的轻松愉快很多，怎么办？我还想继续坐着。你叫下面四点到六点让我继续坐在这里。 你可以，我想看明天，你可以明天来。反正明天玛丽还是一样不在。好啦，所以出体验开心吗？ 开心哎、欸，而且又是你，你不觉得这真的是冥冥中有安排吗？ 哪里明明在哪里？ 反正就是讲明明好像感觉是 对啊，我 凶案的感觉， 对对对啊，对啊。嗯，好，所以那个欢迎你未来再来玩。 好啊， 好的， 那个大家拜拜喽。 最后通常是要宣传一下自己吧。 可是我最近没有什么作品，那不然这样好了啦。嗯，那个请大家联署，希望刘韩竹继续出现在 什么啊？没有啊，你 哥哥妹妹 你有 妹妹 你有你的作品啊，你的作品就是你的社群啊，对啊、哦，就是你的 Facebook、你的 IG 啊。 好，欢迎大家追踪我，反正就是Facebook 粉丝团就是主播刘韩竹，然后现在 IG 也可是可以直接查刘韩竹，就会有我的账号。